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98节，分外营求，力上施切。呢两句亦属于不仁恕之恶。分外是本分之外，亦就是过分营求。力上施切，力是讲你能力所及，毫无保留。所谓不留余地，咁亦係错嘅。换句话讲，唔知道谦让。呢个係一个总嘅意思。小注里头讲得好好，各位睇下就明白啦。嗰种心态作为都系折福嘅。我哋明白呢个道理之后，一定要觉悟，人喺世间时间系好短暂，百年一弹指咋。何必在这短短世间误饶恕人，而去造作一切罪业？这种是佛在经论上常讲的愚痴之极，可怜悯者。人人君子，时时忍让，时时退后，所得的福报无有穷尽。凡是不让人，那种人都是薄福之相，那种人不要跟他计较。现代这个社会，如果各位冷静去观察，你就知道有极大的危机埋伏在这里，而且那些危机我哋观察之中，唔使好耐佢就会爆发啦。前几个月我睇洛杉矶无西杂志，里面有一篇美国青少年犯罪的统计，我看完非常惊讶。那种情形如果不改善，美国20年到30年之后就不堪设想了。不单止美国会毁灭，世界都会毁灭。问题严重到极处了。我为了那件事情特登去了加州一次，同当地宗教领袖、社会领袖举办了两次座谈会， 在电视台，主要就是讨论那个问题。现在大家对那个问题都非常忧虑，没办法解决。它是什么问题？是教育问题，涵盖了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亦包括宗教教育，四方面教育结合，如果做得好仲能挽救，但是那四方面的教育想结合就是很困难的事了。所以我祈求电视台多播些正面的内容，善导人心，功德无量啊。电视台的董事长、总经理亦都非常难得，他们同意了我们提供讲经的录影带给他们。老实说，那种做法亦是杯水车薪，只是尽人事的啫。希望社会大众都能觉悟，都能反省，都能回头。这个世界先有救。上星期台北三重廖居士来这里见我，我将那些事情跟他讲，他跟我讲台湾青少年犯罪行为和美国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父母教导仔女，父母讲一句，小朋友顶十句。我听到那些讲法，台湾问题严重了。必定有大灾难。现代人不读书，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的不是预言，不是迷信。古圣先贤叫我们观察社会吉凶祸福，从哪里看？从人心看。你细心观察他想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。如果三业善，那个社会好；如果三业不善，那个社会一定有灾祸降临。这种不是迷信，古人讲的，我们再拿佛的经论来对照看看，令我们就坚定信心，深信不疑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衣布随住正步转，衣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世界，这些是我们的生活环境。环境随着人心转，随着人的念头转，心念善，环境是吉，环境是福。心念不善，那是灾，是凶，是祸害。 所以世出世间圣贤，他们出现在世间做些什么事？古今中外，他们几乎做同一件事情，教学传道。祸害的根源在哪里？佛法讲得清楚，根源在我见。这个名词真正能体会得到的人不多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起什么作用？自私自利，这样讲大家好懂。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的人，哪个不自私自利？哪个不是搏命地追求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？这两句话就从这上面讲的，分外营求，力上施切，不择手段，巧取豪夺，争名逐利。昨晚北京何云居士来新加坡访问，夜晚我们一起在金山阁吃晚饭。金山阁是一间素食餐厅，它里面有很多电视，我看电视里面有歌女在那里唱歌，那个歌女我一看，她是魔鬼不是人。听说那个歌女在外面唱歌的时候，门票都卖到1000元一张，这样还得了吗？我们这里讲经说法不用钱，人还不入来，那里1000元一张还搏命往里头转。我们就想到现代人头脑想什么，不得了。群魔乱舞，楞严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哪些是邪思？那些全都是邪思，他们怎样教导社会，社会怎会不乱？灾难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就知道他从哪里来的。道德仁义礼已经废弃了，灭绝了。那些芸芸众生的前途在哪里？如果你守慧明白佛法，都在三恶道啊。地狱现象，地狱众生，他那种现象露出来就是地狱相，地狱相现前了。我们还能不觉悟吗？点救佛法，点救众生？我们实在不明白，点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说可不可怜呢？从哪里救起？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跟我们讲过三条正业三福，那三条的重要性有几个人知道？佛讲得很清楚，三世诸佛正业正因， 呢句话你懂吗？三世是过去法、现在法、未来法，所有一切修行人成法都是这个基础。无论你修任何法门，哪个宗派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以它为基础。没有这些基础，你就绝对不会成就。我们修行先在那里扎根，那个根扎下去之后，你先会有成就，你用功先得力。讲老实话，你先能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你如果放弃那个基础，无论你点精进修学，诸佛不会护念你，龙天善神亦不会保佑你。为什么？你行的是邪道，它是正法的根。根之根是什么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就这八个字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法界无量无边众生，教什么？就教这八个字。八个字如果我们再将它省略起来，四个字孝亲尊师，再省略地讲两个字孝敬，世出世间的圣言，教化就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就圆满了，就成佛。我们将这两个字抌了，我们不孝父母。如果孝父母，你就不敢胆妄想，就不敢做错事。为什么？做错事胆妄想，对不住父母。未能依教奉行，对不住老师。而家我哋讲呢啲话，非常痛心，感慨无穷。因为而家孝道、师道都冇啦。而家边个听边个嘅，任何人都唔听人嘅，都希望人哋听我嘅。普贤菩萨教我们行信众生，现在刚刚相反，都希望众生行信我，我不会信众生，那就是天下大乱，所有灾难祸害都降临了。补救之道就是反其道而行，世间人不孝，我尽孝，我做给大家看，世间人不敬，我修敬，做给大家看，那他就是佛菩萨再来了。现身说法必须再来人才能做得到，不是再来人做不到。他没有那种智慧，他亦没有那种福德，要有大智慧大福德他才能做到。众生善缘成熟，先有那些大善知识，再来人出现。众生不无福，造业要受难的时候，那些人退隐， 妖魔鬼怪出现了。所以大家要记住《楞严经》上那句话，讲的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妖魔鬼怪如恒河沙，我们听到这句话要冷静反省，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妖魔鬼怪，这才重要。如果自己是妖魔鬼怪，快点回头，回头是岸啊。佛同魔一念之差，一念觉魔就成佛了，一念迷惑佛就堕成魔道。所以宗门大德常讲无佛亦无魔，是一念之差。要认真学习啊，我们为正宗同学编定的正宗同学修行守则好重要的，那是小到不再小得了，最低的限度我们能做到这一生必定得生净土，必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极巨浪之中不会被淹没，我们能保住。如果不会依教奉行，必定被时代的浪涛吞没，你的前途绝对是黑暗的。我年纪大了，随时可以走，我自己知道我去哪里，我的前途一片光明。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，全心全力为大家，帮助大家了解眼前的事实真相，眼前种种危难，能不能产生效果，是你们同修有没有警觉，真的警觉到你有福，仍然麻木不仁，我对你亦尽到责任了。你将来如果堕落在三途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早就讲过了，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我常讲，放弃自己的成见、自己的见解、自己的思想都是罪恶。地藏经上讲的念佛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，是佛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哋谂下冇错，要舍弃一切随顺佛菩萨嘅教诲，依教奉行，我哋先有救。所以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，放弃名闻利养，放弃贪嗔痴慢。一切为众生为佛法，绝对不为自己。我们那条路行出来了，解脱了。解除我们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，脱离自私自利，脱离名闻利养，脱离五欲六尘，就脱离六道轮回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